表盘正中射出立体投影的光束，在他面前合成一个监控器拍到的走廊图案。正中的铁门裂开了十字缝，向四角收起，走出一男一女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，朝通往船长房间的楼梯走来。女研究员相貌奇丑无比，或许正因为如此，才没有被船长安排到自己的卧室。红发男一如既往地穿着电胶一样的大衣，靠墙坐在门旁的地上，仰头双眼遥望着走廊尽头的小铁窗，透过来的光很弱，地下城的天顶上喷洒种植的荧光苔藓只能提供5000尼特的亮度，相当于地表世界晴天时的一半，而且不含紫外线，纵使半岩石半人工的地下空间有近百米高，也不见任何飞行的东西，连苍蝇都没有，窗外的世界空荡荡的。红发男却不知疲倦地看着，似乎这对他而言也是莫大的快乐。船长慵懒地坐在卧室内的真皮椅上，眼前一张长桌，两个研究员已到，正小心地调试着秃头取下的半个后脑。天顶上两道激光头分别瞄准了这对男女的脑壳，如果他们有什么小动作便会立即开火。红发男对着毫无兴趣，依然呆呆地看着铁窗，歪着头，有时竟像个涉世未深的婴儿。怎么样？船长不耐烦地问道。 报告，有个脱汗点，马上就弄好。 年轻男子低声下气地回答。船长慵懒地查着手表投射的立体图像来，一间间研究室的门口，紧接着是室内。 这是什么？ 11号实验室的投影里没有任何东西，空荡荡的，一片白。他拍了拍手表，图形晃动了几下，依旧空无一物。 搞什么鬼？喂！ 船长的喊话没有半点回音，研究室里的苏哈却被监控探头下扬声器里传出的吼声吓了一跳，刚刚从板条箱中拆出查看的合金腿骨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当的一声响。这清脆的声音显然传入了探头的音频口。 有人监控，被发现了吗？ 苏哈心中一惊。 那边应该看不到我，我贴着纸，可难保他们不会派人过来。 想活就他妈的赶紧给我回话！ 扬声器里的声音很不耐烦。 这么一片白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 一时间他不知如何应对。 哼，你们这一老一少两条狗是不是不想活了？ 还未等苏哈想出对策，一股电流的触感就从脚底袭来，时间不长。 是不是想变成一块焦炭给我烧火呀？监控器是怎么回事？ 出了点问题，马上修好。 苏哈用指头掐紧自己的喉咙，声音变成老人一般嗡声嗡气，这是一招险棋。 老狗，你不是不知道耍花招的下场吧？ 难道听出来了？ 念头未落，苏哈急忙地回应： 知道。 话刚出口，一股电击又从脚底袭来，比前次更强，强忍住疼痛，他几乎喊出来： 哼，给你们5分钟时间，修不好我就再增加电击量。 电流散去，扬声器的声音停止，苏哈按着胸口屈膝蹲在地上，额头满是冷汗。思考了一会儿，他想出了一个方案。上司的尸体被扶到椅子上，身体前倾扶在桌上，用几本资料书顶着固定住胸口，手指用胶水粘接，握着一本摊开的书角，做好似认真看书的样子。而后他用一件白大褂遮住被破坏的控制面板，充电中的电池一并移到不起眼的角落，被他推过几个板条箱挡住。至于眼镜男，由于恰好和自己的身高相仿， 就被盖上白床单放在手术台上，他则穿上那件白大褂，用布条像绷带一样把脑袋裹得只剩下眼睛露在外面，然后戴好眼镜。一跃而起，他迅速撕掉了那张带血的厚贴纸，一丝细微的血痕留在了监控头的框上。五分钟后，电机没有再次出现，扬声器里的喊声也是。狐疑中，他不知道声音的主人已经被另一桩让他更关心的麻烦事缠住了。 船长， 这对男女越来越紧张，船长的心思全在控制器上。这个活儿如果做得不漂亮，甭说待遇，少不了惨烈的皮肉之苦。虽不至死，谁让他们是可贵的科研奴隶呢？ 有话给老子说。 脱汗的地方只有12纳米，我们的工具不行，要用经激光加工。 男研究员战战兢兢地说。 可设备在实验室，很大，带不出来啊。 女研究员见男研究员先说，略微壮大了一丝胆子，也跟着答话。 请您一架随我们前去一趟。 船长似乎很不愿意走动，左手撑住下巴，右手指头在皮椅扶手上焦躁地敲来敲去，想着什么，突然喊了一声：“ 红毛狗！” 红发男像从梦中惊醒，转头恍惚地望着室内，眼神呆滞，病殃殃的。船长表面很不耐烦，可内心深处还是有掩饰不住的害怕。他不能失去对这条狼狗的控制， 背我去实验室。 听到这句话，两个研究员立即收拾好工具，恭敬地推到一边。船长便大腹翩翩地把后脑装上，红发男挪到沙发前，背部朝向船长的位置，毫无表情，身躯像给帝王跪拜一样匍匐下去。船长一屁股坐在了红发男子宽大的肩膀上，两个研究员偷偷地瞟了一眼，他少说有130公斤的体重。红发男就像没感觉到压力似的，缓缓直起身，将船长肥胖的身子稳稳地扛起来，用手扶住。 两条狗，给我跟上。 船长的心情越来越差，端着书本一边走一边装成查资料的样子。苏哈时不时地偷瞄监控器， 时间早到了，怎么没动静了？ 他疑惑着。通过室内资料查到的信息，苏哈大概了解自己在一个囚笼式的场所。红发男与船长果然如梦中一般，是控制和被奴役的关系。先前的自己确实一直在梦境之中，只是真正的船长不是那个头颅的样子。这样耗着不是长久之计，他时不时地斜眼偷看电池组，有几块已变回灿烂的金色。此时装好装甲移动是不成问题的，便心生一计。啪的一声，他不小心把书掉在了地上，准备蹲下捡起，然后顺手扯开充电电缆搭在板条箱上，将满额的3块电池夹在书中，半掩合起身。他低着头慢慢地踱到角落，装作思索着什么问题。他暗暗惊喜，探头并未找到他的装甲之处，这场表演其实并没有观众。脱离监控区域，苏哈立刻脱掉白大褂，迅速装上电池，穿起装甲服，一拳倒开门，然后击碎走廊的墙，逃出这座建筑。然而他不知道，此刻的船长一行人已经走下了楼梯，来到了实验室的外走廊。伴着久违的液压机构活动，合金拳头如雷神之锤将复合材料金属壁穿出一个洞，巨大的响声激荡在整个建筑内。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拓展两拳又紧随而至。当苏哈穿着2米高的装甲服迈出时，迎头碰上10几米外的船长等人。 是你？ 透过银黑色面罩，钢铁巨人般的苏哈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呆呆的红发男。突如其来的变故，透过耳目的神经轴突冲入船长前移的生物脑中。 给我抓住他！ 船长一声吼后， 关闭走廊中的激光网，后脑尝试发出小量的激发信号给红发男，然而出问题的控制器竟激射出几十倍的强电磁波，使红发男双目爆出凶光，痴呆的脸色霎时被乌云笼罩，狰狞可怖，他的牙紧紧地咬合在一起，口水顺着嘴角流出来，身子一晃把船长摔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船长的后脑正磕在金属地板上，红发男双手抱紧头颅，仰面狂怒地嚎叫，高大宽厚的身躯动辄生风，吓得两个研究员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连滚带爬地向后退。地表之上，黑云遮住了天空，伴着雷鸣与溅起的大风，雨大而冷。苏哈向后缓缓地一步，三米宽高的走廊中，红发男双颊额头冒出大滴汗珠，血丝密布的赤目圆睁，仿佛将要眼前的一切用牙齿活活的撕碎。被砸坏的控制器发出混乱不堪的电磁波，然而只有这个痛苦的人才能感受到。船长伏在地上，还未从脑震荡和心脏受迫中缓过劲儿来。 快快跑啊！ 男研究员对女研究员高喊，声音未落，白光一闪，红发男无意识地向后急转，大衣袖里的匕首连着绑在手腕的链锁顺势甩出，破空之声还未穿入苏哈的耳朵，尖刀已如子弹般击中三米外男研究员的头，骨骼碎裂，鲜血与脑浆四溅，即刻毙命。女研究员的脸吓得扭曲，场景骇人。红发男右臂带风，抽回锁链匕首握在手中，钢铁骨骼打造的伟岸身体似乎瞄向了脚下的船长。狭窄空间内身边最近的生物就是他了。抹杀抹杀的念头在脑海中激荡回旋，一边催生他的解放意识，一边破坏着那些本就满目苍夷的神经细胞。一滴口水从红发男嘴角落在了船长紧闭的眼皮上，后者睁开眼，感到一股狂暴的野兽气息扑面而来。 什么？ 红发男松开匕首，放长锁链，半空中吊着的刀锋做钟摆运动，鲜血滴落。他伸出左手五指，对着脚底船长那个分不清的头颈的肉球。 狗崽子，你想造反吗？ 船长言语中不自觉地颤抖着，他忙取下后脑，一边猛地拍来拍去，希望出现奇迹，一边不时地紧张地抬起头，注视着一步步逼近的五指。尖叫和恐惧这一次久违地转嫁到自己的身上，是那么的不舒服。 咚的一声， 船长向旁边滚去的一刹那，红发男钢钉般的左手已插入了黑幽幽的金属地板，四壁和空气震荡着冲击波。 可怕，他果真能把巨像给…… 面朝红发男的后背，苏哈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失控了吗？ 勇猛狠辣，出生入死的悍匪早已不在，十余年的养尊处优和食色糜烂的生活，使船长原本强大的心理素质早已荡然无存。此刻的他胯下湿透，一脸青紫色，牙齿咯咯咯地打架，鼻涕和汗水一并流出。他歪着头看着经自己授意斩杀过无数异己的红发男，死亡的黑色气息渐渐地透过他臃肿的身体深入骨髓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单膝跪地的红发男拔出左手，轻轻地抚在船长手中的后脑，那里正传来让他极度痛苦的波流。五指稍用力，掌下之物即刻变成了一团贴着人造头皮的废金属团。船长失去了最后的筹码。 狗崽子，我供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忘了吧？ 他勉强从牙缝中挤出了这些话，声音混沌，舌头已经不再听话了。红发男只是沉默，紧咬牙齿，红目盯着他，催生解放的信号伴随着控制器的损毁而消弭。 红发男平伸出的左手渐渐颓然下放。 我是你唯一的亲人，放下来，好，很好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不要动。 你想起来了， 我们在一起共事已经20年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照顾你，给你吃，给你住，给你穿，给你用，给你无上的荣耀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放松，很好。 不要不要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呀！ 女研究员的吼叫像压抑已久的火山口突然从后面喷发出来。此刻几乎每个研究室的门后都扶着两对耳朵，凭着零散的声音信息判断外面的情况。女研究员的怒斥带动被囚禁多年、受尽辛酸屈辱和剥削压榨的研究员们渐渐一起高喊： 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呀！ 他们的嘴巴贴近门，希冀借此让声音更清晰地传出。苦难和愤怒的干柴被火星点燃，迅速蔓延，以燎原之势从四面八方拥来。成为众矢之的的船长大势已去，红发男又恢复了之前的痴滞，无知的神态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船长身后的墙壁看，口微张。苏哈试探着一步步朝他们靠近，伸出覆盖着装甲的手指碰了碰红发男的身子，就像在梦中列车上那样，他也如他梦中一样没有一丝回应。这或许是最后的解放，又不知多少神经细胞又受到了损伤。你就是船长吧？苏哈问脚旁的胖子。风光称霸20年的他脑海中一片空白，一切随着狼狗的背叛而失去，根本没有听到苏哈的问话。 哼，报应！ 杀了他的喊声一直不断，还有迅速扩大的趋势，并渐渐地统一起来，震耳欲聋。在众人隔着囚笼的高喊中，苏哈的装甲手摁在了船长的脑袋上，用力捏下，便将这恶棍处置了。女研究员的喊声应声而止住，身体瘫软下去，仇恨的支柱崩溃而散，之前的精神冲击生效了。 船长死了！ 苏哈站起来高喊，像一曲圣歌驱散了四面八方的怒涛，洒下寂静。苏哈拉住红发男的手，将他拽起，要离开这个即将迎来风暴的是非之地。红发男两米多高的身躯披着嗖嗖生风的焦黑大衣站起，却像个孩子一样晃荡着，睁着血丝未退的眼睛盯在苏哈的身上看，看那钢铁的背影紧紧握住了他20余年没有光明、被毒爱和自由、强行赐予杀戮和搏斗的心灵。或许他受伤的脑也无法感受到这些。轰的一声，走廊的墙被苏哈击出了大洞，地表废墟上暴雨冲刷着一切，世界被一道道闪电照亮，紧接而来的是霹雳炸裂的巨响，惊吓震慑着那些贪婪的人心，声音回荡在碎石板的夹缝里，传入地下，渐变成鬼魅的哀嚎与诅咒，将受伤之人、枉死之人的冤魂和怒火纷纷地燃起，缠绕住罪恶的刽子手船长身上，将之撕裂，一并带入地狱。女研究员拽下船长手腕上的控制器，一间间地打开厚重的研究室铁门，解放了所有被关押的科学家。噩梦终结的消息通过密布的传达系统，脱离恐怖统治的人们欢呼雀跃，迈出监狱的人更是激动地痛哭流涕。渐渐的，整个地下城都知道了两个失踪的英雄，无人不晓的红发刽子手和不为人知的铁拳机器人。此刻原本防御严密的船长房间门户大开，正门前空地上竖起一道10多米高的生锈铁管，船长的身体被高高的挂在上面，被众人唾骂，头是10块公鸡。愤怒的人群越聚越多，甚至有些原来一直从他那里得到好处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，那劲头似乎比谁都兴奋。